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6集，第二期上映。每年考到实验室的人那么多，但每年能进研究院的人就那么点，导师跟教授都见得惯了，自然不会像外界一样围着他们转。出来实验室的天之骄子们被导师忽略，这些人肯定受不了，不来也很正常。受过几次打击冷落，就该乖乖过来了。廖院士在翻着书，听到左秋荣的话，他眉微不可见地皱了皱，然后继续低头做实验。 我写论文了。 左秋荣继续修改论文，这篇论文他准备是往 SCI 投稿的，写得非常认真。他是廖院士实验室的成员，这个实验室的成员没有哪个不想成为廖院士的弟子，左秋荣自然也是。叶师兄发表了三篇论文，左秋荣才刚发表一篇，这段时间他一直研究这方面的项目。清大周边的一家私人菜馆，秦冉跟徐校长面对面坐着。 你研究这个专题？ 徐校长递给了秦冉一份文件，秦冉放下筷子接过来翻了翻，是一份物理课题上的研究资料，看起来有些复杂。 每年实验室都会向研究院推荐人选。 徐校长夹起了一块肉，吃完才慢悠悠地开口道： 你宋大哥九月底带着他的私人团队去国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，研究项目被研究院收录了。从大一到现在，大大小小在 SCI 上发表了十篇研究专题，被联名推荐了研究院，现在是研究院三级。 徐校长一边说着一边看向秦闪，把那十个 SCI 研究论文说得尤其重，还拖了音，颇有些暗示的意味。秦冉将研究专题合上。知道了。他伸手拿过了一边椅子上放着的背包，将研究课题放进去，慢吞吞地应着。 你宋大哥写论文很勤奋。 徐校长又加了一根青菜，继续开口。秦冉随手把背包扔到一边，闻言抬头看了徐校长一眼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他学法律也很勤奋，听说在找法学的博士了。宋绿婷什么都好，就这一点，他每个星期还专门划分一天时间学习法学内容，连实验室都不去。因为他这个骚操作，他的老师对他耳提面命，但还是拗不过他这个徒弟，打不得骂不得，最后还要帮他去找法学博士。徐校长顿了一下，然后和蔼地开口： 当然，实验项目更加重要， SCI 论文什么的慢慢来，不着急。 秦冉这才收回目光，翘着二郎腿继续吃饭。两人吃完饭已经是下午六点，秦冉没有跟徐校长一起下楼，他一下来就看到程俊停在路边的车。开车的不是程俊，而是程金。秦冉拉开后座的门上车，他上车的时候程俊还在看一份文件，他一上来程俊就随手合上了文件放到一边。他随意地侧过来，眉眼清朗，语气氤氲着漫不经心： 吃过了。 秦冉坐好，把背包随意地搁在腿上，驾驶座。程金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然后恭敬地询问道： 秦小姐，是回亭兰还是去实验？ 说到这儿，程金忽然顿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前些天程俊让他查了廖高昂的资料，知道那是研究院的一个特级研究员，程金还看了一下他的资料，廖高昂的资料是一级加密， 没有129的情况下，程军查的不多，就查了个大概性格。程军让他查的多半是关于秦山。最近几天，程俊也没有让人提实验室的事儿。程经说到一半就没有说了。秦冉手撑着下巴，朝程经看过去，然后随意地笑了笑。星期一晚上，秦冉脾气一向不好，一开始是有些不耐烦，不过回到亭兰后就淡定了。只是程俊一直记着。尤其是程老爷子说话的时候，他反应挺大。秦冉往车门上靠了靠，低头一笑。实验室的这些事他还真的没有在意。程老爷子、程温如，包括江院长等人，都希望他能在实验室找到一个好老师，能拜到廖院士最好。因为廖院士是研究院的5个特级研究员之一。但他们都不知道，秦冉去实验室并不是奔着老师去的，因为他早就被徐校长预定了。他去实验室只是做项目跟研究，按照徐校长的意思，是想让他跟宋绿婷一样参加国际项目研究。当然，能写几篇专业性的 SCI 论文，给实验室多添些学术内容，那更好。10分钟后，车子开到停车场，秦冉跟程俊下车，程金停好车，拿着车钥匙跟两人上楼。楼上，程木正在跟林爸爸视频，询问他是不是每到冬天花的叶子就会有点蔫儿，还跟他讨论是不是培育的方式有问题。看到秦冉跟程俊进来，他又跟林爸爸说了一句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林爸爸看着捧着经济学术的林思然，然后对着林母感叹道： 程木真是个好园丁啊。 这边程木放下手机，从旁边拿了一个快递盒子递给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的快递。 秦冉脱下外套，又把围巾取下，随手放到一边。算了算时间，他猜测这快递是陆之行发给他的黑书，所以也没有拆，准备找个时间直接给秦玲。接过来程木递给他的茶，秦冉喝了一口，修长的指尖随意地捏着快递盒子。秦冉往沙发上靠了靠，侧头看程木，声音压低，挑眉问： 看我干嘛？ 程木指了指秦冉手中的快递盒，好奇地问道： 秦小姐，这是什么？ 秦冉就把快递扔过去给他，一边把茶杯放在茶几上，一边拿出了手机，头也没抬。 自己看。 程木就拿了剪刀过来拆快递，本来在跟程俊说话的程金也看向程木，小心翼翼地撕开了外包装。程木看到了一本黑色的书，很丑的封面，翻了翻，一堆不懂的数字。程木想起来秦冉是个黑客，看不懂啊。程木对着这本书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书合上，又恭恭敬敬的面无表情的递给秦冉。 秦小姐。 一日，终于等到了众多网友等待的星期六晚上8点，亭兰楼下程木家的大厅，秦冉坐在地毯上，手里抱着个抱枕，懒洋洋地靠着背后的沙发。沙发上同时坐着程俊、程温如跟程木一行人。程温如自从上次知道程木家有一个超大屏幕之后，就一直惦记着要来这儿看首播。程木坐在最边缘。7点59分，程金默默从房间走出来，端着一杯水，默默地走到程木身边的沙发边缘坐着。程木咬着薯片，面无表情地抬头开口： 哥。 程金喝了一口水，漫不经心地回了程木一句。程木又咬了一口薯片，没有说话，就看了程金一眼。 眼里显示着四个字儿：娘吧唧唧。程金低头，再次默默地喝了一杯水。八点，各大频道与网络 APP 平台同步播出。节目一开始就是播放着片头，片头是一段音乐，然后是花体字打着的节目名称《偶像二十四小时》。与此同时，同步弹幕网友也很皮地介绍着：“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偶像八小时》， 又到了看《偶像八小时》的时间了。” 开始回放了上期内容之后，节目才切入了正题，播放到田潇潇跟秦影帝见面的那一段，弹幕说：“ 哎，我认识这个小姐姐，上个月上过热搜那个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”“ 田潇潇，我知道她。这个小姐姐长得很有特色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火。 居然不是京大学霸，是个圈内人。我猜错了，23333。 哼，可能节目组严明禁止某人骚操作，请个学霸回来。”“ 哈哈，狗节目组可能怕变成偶像两小时。” 屏幕上，秦冉目光落在路的尽头，随意地回答景影后：“ 歌手。”“ 歌手？也是圈内人，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迟到了。我倒要看看是谁，竟然敢在学神跟秦影帝、景影后等人面前迟到。” 与此同时，节目组有一个偏远的镜头转向路的尽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